这个昨天有结束掉那个少阳病啊，这个莫往系统的用药，像我们中间岔题聊到的那个温白丸，其实它勾掉这个肠胃道中间那个淋巴里面的脏东西，其实也可以算是治少阳的。那之前妇人篇的这个温经汤，那也是子宫好像太寒了，代偿性的上面发热，就是更年期发热的这个温经汤，其实它的走法，它的走法的深度，其实也很接近这个柴胡桂枝汤的深度啊，所以也是算是，要算是少阳的杂病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今天倒数三小时最后冲刺啊，我们要K 完少阴篇跟厥阴篇，那么我们就先看讲义吧啊。这个讲义麻黄附子四心汤呢，因为我们临床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们就不看课本了啊，我们直接看讲义讲就好。就是当你的少阴肾经刚开始受到邪气的时候，我想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哦，我这个要关小声一点，我觉得今天回音很大哦。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喉咙扁桃腺这边先痛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够就在刚痛的那个当下你就吃到麻黄附子细辛汤的话，就有可能一下子就好起来。但是如果你多痛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那扁桃腺就已经开始烂掉了，那要好起来就会稍微缓慢一点，因为你要等它烂掉的地方再重新长新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少阴篇里面张仲景有补充好几个治喉咙痛的方，那那个是你已经把少阴病治好了，但是喉咙还没有好的时候用的。那一感冒就扁桃腺发炎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啊，同学，如果你是不要说如果你是啊，就这个情况，喉咙痛有的时候是少阴病，有的时候是真的扁桃腺发炎。那纯粹的真的扁桃腺发炎，不关系到少阴经受邪的，那个比较是用一般的温病的原则去治。那么所以呢，当各位如果觉得扁桃腺在痛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脉啊，就是看这个脉有没有呈现少阴病的脉，也就是比你平常的脉象更加沉细。如果有比你平常的脉象更加沉细，尤其要把喉咙的话，是把右寸这个地方啊，右寸上面，如果右寸都没有特别浮起来，而整体的脉比平常的脉更加沉细，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从少阴治。如果麻黄附子细辛汤不够有力的话，你用接下来用真武汤把整个少阴病调好，然后那喉咙痛就会停下来，就会开始缓解。而这个喉咙痛的这个麻黄附子细辛汤啊，它的剂量，同学就记得麻黄细辛少一点，附子多一点，好不好？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附子少而麻黄多的话，比如说现在一般的科学中药常常都是麻黄细辛比较多，附子比较少，所以同学要记得补齐这个剂量，让附子出头。那附子出头它才不会是发汗药，就是附子会跟麻黄有一个相抗衡的作用。可是如果麻黄细辛多的话，那这个药变成发汗药就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了啊，因为它真正的需要是温阳药，那它真正需要的效果是温阳，暖你的少阴经，把少阴经受到的寒气逼出去，而不是要发汗。而少阴病的原则就是不可发汗，所以如果同学感冒以后一开始就呈现少阴病的症状，脉沉细，然后觉得啊什么事都不想做，你又要报警了哈，又有人从前面这样子走了。所以现在应该已经病到少阴了哈，就是会注意到你的那个你的愤怒哈。那这个那如果是一开始就是感冒，觉得脉沉气，然后人变得比较笨，这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用这个少阴病的方子的时候，在书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方叫做麻黄附子甘草汤，就是他没有用细辛而用甘草。而这个是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啊，细辛这味药有一点讨厌，就是他虽然能够把这个身体里面有水分的地方的寒邪逼出去，当然这个有水分的地方也可以包括某条经络了啊。 那可是呢，一个人如果是胸中大气，就是这个胸口这一块的这个元气不够的人，或者是长期本来就心脏不好的人，用了细心哦，有的人会觉得胸口整个空掉，有个人就会开始心悸发喘。当然一般少阴型体质的人哦，在得太阳病的时候，你用一点麻黄都常常会心悸，所以才用什么桂枝甘草汤啊、生脉散啊，这种或者是小建中汤这种保本的药要用。我记得我有一个干姐姐，她是那种小时候啊，可能是生病上西医院，被用了那个四环霉素，然后她一辈子的那个骨头的造血机能就比较差一点。你知道我们那个世代，如果用过四环霉素的人哦，好像牙齿会比较长得比较不好，比较黄一点那个样子。那样的人，就是他长期骨髓造血机能不好，就是动不动就要吃当归补血汤，因为他很容易有血虚的现象。而这样的人哦，基本上一吃到有一点麻黄或者有一点细心的药，就整个人虚到受不了。所以这种时候就是附子什么都要先加，或者是解除这个副作用的药物都要先准备好，才能开这些方子。那如果呢，你一感冒喉咙痛，没有那个少阴的主症，那你就要看，通常如果是温病的喉咙痛的话，脉是比平常的更加浮滑的脉。那如果是比平常更加浮滑的脉啊，那或者还带一点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常用的就是我不努力把这个温病的方发扬光大，我们就是叫伤寒论的系统。但是如果是这个脉象的话，第一选择是你先去买银翘散。我每次翘都写错字，翘到底怎么写？ 摇， 摇， 要一个羽毛的羽， 就没怎么错啊。对，我是写对字，然后以为是错的啊。这个银翘散开下去，然后你把左右手，如果右手的脉比较红滑的话，就加生石膏，比如说银翘散两克，因为银翘散是要一直吃一直吃，像打点滴一样的药。那生石膏，如果是右手的脉比较红滑，你就开白虎之法，生石膏加个0.5克。然后呢，是左手的脉比较红滑的话，你就开生地黄，就是凉血热的生地黄，0.5克，大概是这样的比例去调，会调得不错。那另外一种，很像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助教有时候会得的那个乌梅白糖汤症，就是这个是厥阴型的温病。那有的时候也会伴随喉咙痛，那这个感冒的感觉，乌梅白糖汤症的那个样子啊，就是他觉得上半身是很烦热，盖不住棉被的，然后觉得又头闷又恶心，就是觉得心烦，然后发恶心，然后感冒感得很不舒服，上半身是这样的热而烦，可是下半身呢却觉得脚冷无力，然后会不会有拉稀的症状？不会，不至于，就是下半身是凉凉的，反而要盖被子，就是上半身觉得偏热，而下半身还要盖被子。那这样子的厥阴温病的话，那就到药房去抓差不多5-6颗乌梅，然后再加30克的黄砂糖。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黄砂糖在古时候已经算白糖了，然后就这样子煮一碗俗称酸梅汤的东西喝下去。然后如果你是这一种的厥阴温病的话，乌梅白糖汤，你以为在喝饮料是开玩笑是不是？喝下去真的就上面的热退掉，下面的冷也退掉，然后肚子一阵不舒服，就狂拉一大堆很奇怪的大便，然后那个温病就结束了。哦，厥阴型的温病现在在台湾还蛮多的。那如果用了乌梅白糖汤，烦热还不退的话，就可以用什么扁鹊三豆饮啊，什么红豆、绿豆、黄豆之类，随便煮一煮再喝一喝，或者根本就煮到一起也可以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打法。那我之前也讲过，就是我们台湾的中医生哦，很糟糕的一点就是，明明遇到标准的少阴病的麻复心的那个喉咙痛啊，他也都开寒凉的药为主，然后已经是少阴病的体质，已经阳虚了，然后又这样寒凉药这样子一包包吃下去，然后到最后那些喉咙痛的患者被搞到送西医院急诊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希望大家自己这个伤寒论基本盘的框架要学好哦，不要轻易的被外面的中医所害。 老师请问一下，麻复心是如何发生？ 常常发烧啊，怎么会一定不发烧？ 因为刚刚问同学说是麻痹性自己不会发烧，就是一样扁桃腺痛，然后我是没有，我是发烧， 有可能啊， 没有用， 要看脉啊，你的脉是沉细就会比较 好用，而且过了麻附星症已经是真武汤症，那就用真武汤医了，不是用麻附星了。就麻附星只有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病邪才刚刚沾到你的少阴经的时候有用，过了那个就没有用了。 老师，我感冒，我已经好几年都是喉咙痛，然后没有声音，可是我从来不发烧。 那不发烧也可以用啊，如果是少阴的话。 也是少阴，老师还是要看脉，是不是？ 对，我这个课开宗明义就讲过，这里面的每一个汤症都有可能发烧，可能不发烧。就这样，每一个汤症都可能发烧，也可能不发烧，就感冒嘛，多少都会发烧嘛，是不是？那如果你开药觉得，哦，开麻附星，还是有一点觉得说，这真的那么热的药可以治我的发炎吗？你真的不放心的话，那你可以外挂嘛。像这本书的前面的那个《伤寒论提纲》，有一个方叫做附心芩连方，附心芩连汤，就是附子细辛加黄芩黄连。这样也退上热，也能够温阳。那又不然的话，也有人是像那个民国初年的范文甫吧，他很喜欢放那个放大黄，就微微放点大黄，就是也有麻附星结构帮你温阳，也有大黄把热泄掉。吃了这个药，就算有一点小拉也不要紧，也能够比较快速的退这个喉咙的发炎，这样子。那你说我麻附星跟银翘散一起吃可不可以？我想可以的，暖药多一点，凉药少一点。比如说麻附星三克，银翘散一克半，这样的话也可以放过关啊。所以这样，临床的这个加减法大概都是可以的。哦，对了，我忽然想到，我上课好像有几个片刻我懒得写黑板，然后就觉得大同学一定内在一定是听到一些字，然后内部会想到一些很奇怪的字眼。比如说我提到肝漆这个药的时候，讲到说华佗青年散，我想青年散。同学听到了一定是想到青年会的那个青年，对不对？就是不会想到青年散是又青又年的散， 真的 是青年散啊，对不对？就是， 我以为是， 所以这个课真的是很高风险的，那听到后来都不知道听到什么， 找半天都找不到。 那这个，然后呢 ，B 项一感冒就尿不出来。就是麻附星这个直中少阴经，有的是直接干扰到你泌尿系统的肾，而且一感冒直接尿不出来这件事情，我们甚至不会发现自己感冒。我记得有这个人生体验的时候，我记得还是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威助教在出版社帮我打工，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公司待到半夜七八，不是半夜，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忽然发现说，我们怎么好像从中午到现在都没有尿过尿，而且是完全没有尿意的状态。然后我想说，我们的肾脏是不是坏死了？就两个人都感冒了，然后就连续八个钟头都没有一点尿意，然后就想说糟糕了，是发生什么事了？那后来就吃了一点麻附星，然后就有尿了。那吃了以后那样松开的感觉，让人知道哦，原来是感冒了。就是少阴肾经受邪的时候，人对于这方面的感知也会变得很钝，就是甚至没有感冒的身体感，可是就是没有尿了。那这个也是这条经受邪的时候可能有的现象之一。然后另外有的人呢，是一感冒就先腰酸，那种的也常常是挂到麻附星，先用麻附星把这条经的寒气避开来。那再来一感冒就只流清鼻涕，其实九窍受寒哦，基本方都是麻附星，就是所以呢，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受到风寒鼻子就过敏，那鼻子过敏的主方都可以放挂麻附星进去，哦，这是一个几乎是通用方了。那再来什么一感冒就陷入沮丧，就是少阴感冒就这样子，整个人什么事都不想做，啊，忽然之间就本来这个人没病的时候是哇，就是行程表排得满满的，然后忽然之间他什么事都觉得啊，不然明天再说好了，那这种就是他生病了啊，那所以这是麻黄附子细辛汤。那如果一向胸口气虚的人，或者是心阳不足有心脏病的病史的人，那就不要放细辛，改成用炙甘草，哦，用麻附甘。那接下来这个真武汤啊，真武汤在太阳篇也有，在少阴篇也有，不过我们呢为了要看它的加减法，所以我姑且翻到少阴篇的真武汤。不过呢太阳篇的真武汤没有，我们看讲义讲就好。 那少阴篇的真武汤在 啊，37条，11至37条。 好，这个我先说 A 项啊，是太阳病里面的真武汤症。在张仲景的太阳篇写到真武汤的时候，是这个人得太阳病啊，发汗之后又烧起来。也就是说，同学，你有可能治一个感冒，它的本来的主症况是一个桂枝汤或者麻黄汤的主症况，然后你用了桂枝麻黄汤帮他发了汗，可是呢，这个人发了汗之后，好像他的这个太阳病是已经缓解掉了，可是接下来过了不久他又烧起来，而且他再烧起来的时候，你把他的脉已经不再有浮脉了，就他不再是桂枝汤症或者麻黄汤症了，那这个时候代表说他之前发汗的时候搞到他已经阳虚了，那阳虚了以后就变成阳虚发烧的少阴病。所以这个发汗之后又烧起来，然后脉不再有浮脉或者是少阳的弦脉，这时候同学要记得要想到真武汤帮他补强这个少阴的功能。那第二个是 B 项，是客观发烧而主观不自觉，就是这个人在发烧，你摸他的头说你好烫，然后他就说有吗有吗，但是不要说那个还珠格格那个剧情，尔康说紫薇你好你好烫，然后紫薇说尔康我好冷，那个是麻黄汤症啊，那个麻黄汤症或者是桂枝加附子汤症，就主观会觉得冷的那还在太阳哦，主观怕风，主观觉得冷的多半都在太阳。那但是这个主观已经不见了啊，就是糊里糊涂不觉得自己在发烧的，但通常是真武汤症。那这个有同学啊，昨天下课的时候问说，我们这个课上完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参考书目可以推荐同学的？我就想到说，关于这个真武汤的发烧，这个从前有一个南部的金方家医生啊，叫做朱穆通。那这个朱穆通的书呢，现在已经绝版了。那所以我觉得他的书很多很多这些方剂的医案，同学可以从中学习的。可是因为已经绝版了，所以台湾的同学是不是上网查一下哪一个仕途有，你们就到那边去影印一下，这样会比较简单。因为这一类好用的，就是顺着我们这个教学系统好用的书，好像好多都绝版了。还有像是日本的汉方医家的医案集也都还蛮好看的，比如说大冢静杰，或者是史树道明的医案，这个台湾都有出版的，可是书店渐渐在绝版中。那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就是试图随便查一查这几个名字，多半会有。那喜欢翻译他们两个人的著作的人，叫做台湾的译者，叫做吴家靖。那吴家靖也有他自己把这些医书整理出来自己的著作，那我觉得吴家靖整理出来也可以。那这一类的资料还有另外一个台湾的中医师也很喜欢整理，那个人的名字叫许宏源，那这个人的书也是就是这些汤证都一个一个整理起来，那同学读起来学习起来算得上是很方便的。那至于说朱穆通讲真武汤讲得特别好，那另外一个讲真武汤讲得特别精彩的是香港的谭树渠，那这些谭树渠的书有一本要到中央研究院才借得到啊，大概是中央研究院的某一个所里面还有，就是这些书我觉得如果同学是第一年的阅读的话，我觉得这些书是比较能够直接的让你就是在辩证上面有更多的案例可以参详的，就是以故事为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不是在讲很多医理的。那另外呢，如果你要说我觉得大陆的教这个伤寒类的课程的老师，我会觉得大陆出版的书里面有刘杜周老教授的《伤寒论》讲稿非常精彩。刘杜周教授的《伤寒论》讲稿，并且四川那边的张家礼教授的《金匮要略》讲稿写得特别好。张家礼教授的《金匮要略》讲稿讲得特别好。然后呢，跟刘杜周齐名的还有胡锡树教授，胡锡树的医案集也是可以参考的，但他教学来讲的话就没有那么仔细， 但是张嘉黎教授的研究是做得非常仔细。而这些人之中，还有一个人是邵阳系统的资料做得特别仔细的，也是四川的陈朝祖老教授。那民国初年，民国初年的那个，上海那边的金方家曹英甫跟他的徒儿江左景有一个一案级的记录，叫做《金方实验录》。这本故事情节也还蛮不错的，初学者读起来会很有滋味。那史上的中医历史上第一本实验仲景方的实验报告，是宋朝的许淑维大学士写的。那许淑维的话，应该淘宝网直接买他的合集就可以了。那许淑维大学士的什么《伤寒论》《九十论》什么的，那他就是第一个开始做实验，说张仲景方果然临床是可以用的，有明文记载的一个人。那第一年份的延伸阅读，我觉得大概这样子可以了。然后呢？真武汤也治，它的 C 项是感冒后人变笨。其实少阴病大部分都会人变笨，但真武汤症的人是特别的笨。那我今天再补充一下哦，就是如果是感冒到第十天以后，它慢慢传了好几条经，然后传到少阴经，变成真武汤症的时候啊，它的主症呢，因为真武汤症有一句话叫做阵阵欲辟地。就这个人身体抖抖抖，然后想要往地上扑，那这个阵阵欲辟地呢，我觉得今天我比较会在临床上看到的画面是，这个人他是看到床就想扑上去，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看到床就想扑，就广东人说扑街啊，那个扑、哦、就是很想要扑床扑。那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你把他的脉啊，通常这样子拖得太久变成真武汤体质的人，通常他的右尺脉会偏浮大，就是肾阳已经虚了，因为太虚的脉是浮大的脉，就右尺脉会偏浮大的。那我之前有把过一个人右尺脉偏浮大，而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色情狂，就是当阳气已经虚到极点的时候，这个人根本就是好像整个人就会变成说，除了想要把他身上的阳气丢出来以外，都已经没办法想别的事情了，就是越虚的阳气又会往外跑。那再来呢，下面这个第一项啊，就是我们课本少阴篇的这个真武汤的陈述。他说少阴病到了两三天还不好，其实一开始少阴病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用麻沪星就把它打下来是最好了，可是拖了之后呢，他就有可能开始啊，这个形成有形的身体的具体的病。而真武汤症在少阴病的框架里面，有形的身体的具体的病，就是这里那里都会开始积水，就是身体的各类积水。所以老人家感冒，如果感冒之后变成什么心包积液啊、肺积水啊，通常就一开始就会想到是真武汤。而真武汤的临床效果真的很好，即使只是用科学中药，当然老年人如果被诊断出肺积水、心包积水，通常人都已经住在西医院了，对不对？可是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记得真武汤不要用冷水吞，一定要很热的水，但是你偷偷带一点那个做真武汤的科学中药，那记得它的比例附子要再加、哦、因为科学中药一般的附子比例放太少了，就这样两克三克用很热的水喂他吃，通常那个老人家会很快可以出院，因为就是西医会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这个老人家为什么逢凶化吉，肺积水、心包积水退得那么快、哦、但是真武汤这个方面非常能干的。那这个他说腹痛小便不利、哦、四肢沉重疼痛自下痢者，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人他的身体、啊、消化系统也不会吸水，然后泌尿系统也不会排水，然后身体这里那里都积了水，所以真武汤的病症简称水毒病、哦、那这个那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会咳嗽或者尿不出来或者拉肚子，但是这都是身体里面积水造成的现象。那这些加减法是很单纯明快的，同学自己照着加减就可以啊、哦。所以就小便不利，有的时候可能是小便白茫茫的，讲义上面有写。那另外呢，这个肺积水、心包积液这一类的病，用真武汤是可以的。不过 张仲景的这个少阴篇的本文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这个病人的身上的那个四逆汤症大过于真武汤症的时候，可以先用四逆汤。那四逆汤症大于真武汤，就是脉沉的不得了，而他的手脚非常冰冷。就真武汤的主症其实并不包括手脚非常冰冷，可是这诊断的手脚都非常冰冷，然后脉沉的不得了，然后以拉肚子为主症的这种时候，优先以四逆汤做处理。等到他四逆汤，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当这个病人又需要生附子又需要泡附子的时候，真武汤是泡附子剂，四逆汤是生附子剂，你先开生附子把那个寒血逼出去，再开泡附子补阳气，那个顺序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有四逆汤症，他的阴实的很厉害的时候，先把阴实破掉，再用真武汤运转阳气，然后调理身体的水循环啊。那真武汤呢，在使用的时候，其实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汤哦，有一点挑，就是这个汤，如果你在用它的时候喝到了不够热的水的话，这个汤就会卡住。所谓的卡住，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吃真武汤的特别中药，比如说一次吃四五克，如果我这一整天哦，都保持一个就是很乖的真武汤服用者的状态，真武汤的服用者很乖是这样，这一整天都喝偏烫的水，连低到室温的温水都不要喝，觉得跟体温差不多都不要喝，就是都要偏烫的，然后呢不渴不喝，然后呢就算渴了也只喝一口两口，这样子这个真武汤在身里面运行的就会很平顺。可是如果你今天呢喝了一些比较偏温冷的饮料的话，哎，用真武汤的人哦，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肛门痛痛的，我有点发炎或怎么样，就是你不给他冷水他不上火，你给了冷水他反而上火了。也就是真武汤的这五味药附竹江陵芍哈，它形成的一个吸收水运化水的这个结构。当然同学注意，真武汤的结构还有一点就是白术要少，附子要多。你们平常在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白术要比附子少，有些那个科学中药的真武汤白术真的不够少，不过这样的话你尽量把附子加多一点也可以，因为有了附子，有了那个白术，附子就不太能到下焦去了，可是没有白术又不能增加肠胃的吸水功能，所以只好附子白术是微微加一点但就不加多的这样的状态。那真武汤它的水毒体质有没有可能也有带痰饮呢？也有可能，所以真武汤加半夏是常用的加减法。那甚至是真武汤咳嗽加减法，它有把生姜去掉加细辛干姜五味子，而我们平常开真武汤其实不去掉生姜加细辛干姜五味子的咳嗽加减法是常用的，就是说真武汤里面有干姜细辛五味子，那个药气还可以更锐利一点，就走得更顺。所以常常临床上直接开真武汤咳嗽加减版，就不一定要开真武汤原方了。那么这个汤啊，临床在用的时候，我刚刚说，就是它这个生姜，就是附子、白术、生姜、白芍这些药啊，像这些几味药加在一起运转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还有茯苓，基本上不会发热，就是它非常能够体现什么叫少阴君火。就是你说这个汤补不补阳？这个汤当然很补阳，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把真武汤的药性假设成电流的话，你就会知道。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电流弄去让什么马达运转，不一定是要生热的，对不对？但是你给它电阻的话，让它变成那个钨丝灯泡一样，就会生热了，对不对？所以真武汤就是一个不给它电阻的话，它吃的并不上火的方。可是，一旦有了电阻，它就会很上火了。所以，尽量这个汤的规范就是水喝少一点，水喝热一点，尽量不要喝水。那当然，有的人可能就会问说，啊，人如果不喝很多水怎么排毒呢？其实张仲景对于感冒的从头到尾都建议人不要喝太多水，因为消化水是要花力气， 而张仲景认为说，感冒的人的体力要省着用，不要吃大鱼大肉，不要喝太多水。而至于你说水能够排毒不能够排毒的问题啊，那我觉得我一向心里面的想法是，看了这些中医书以后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人能不能排毒是要看你的排毒的那个脏器强不强。就是如果你的肾脏非常好的话，你就算只有一点点尿，所有的毒也就出去了。如果你的肾脏很烂的话，你就算喝很多水尿很多毒还是出不去，那肝脏也是一样。所以像很多人说怎么样排毒，是不是要吃很多那种 很寒凉清晰的东西来排毒？其实我如果要排毒的话都不是这样排。我如果要排毒的话，比如说我认为你的肝脏的功能如果不是很好需要排毒的话，我当然会先补它的肝吧。比如说一整条鳗鱼煮成汤让它吃，就把肝补强了，那它的解毒功能自然就好了。那像那个蜡粉，对不对？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就是台湾叫蜡，就是一般叫念作咸的那个东西，那也是补强肝的功能，它自然就会能够排毒嘛，对不对？但所以我就觉得，关于这个水这个感觉，我就觉得，张仲景的想法可能是比较接近于说，如果我身上有这么多垃圾要丢掉的话，那只有这么一包垃圾，就刚好一辆垃圾车在走，就只用一辆垃圾车，就对身体最好。可是像现代人的这种喝很多水认为对身体比较干净的想法，如果放到仲景学的框架，就是你只有一袋垃圾要丢，就你派出了24辆垃圾车，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浪费汽油而已，是不是？就是说你用了那么多垃圾车来载只有一包的垃圾的时候，你事实上在损耗你的阳气，损耗你的原料能源，对不对？所以大家是这样的想法。那么真武汤的汤证啊，就如同小柴胡汤一样，就非常多的。那因为真武汤有这个阵阵欲辟地啊，所以我 F 条写说手脚震颤，头重脚轻。那这一类的药效，我觉得它有不是绝对最有效，但是胜算是比较偏高的一个方。甚至民国初年的真武汤的医案啊，有很多都是治疗老年退化的，什么耳朵聋啊、眼睛瞎呀、啊，然后就发现用了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就是要治到眼睛、耳朵都要外挂五味子跟细辛，最好有干掉，用咳嗽加减法去治，然后发现居然这些已经退化的听力跟视力可以再恢复，就这些事情其实在现代医学都认为说不可逆反应，可是真武汤可以造成可逆，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幻想了啊，就是人的肾脏的肾上腺里面哦，储存着一些人从出生以来就没有用过的干细胞，就是我们中医的那个所谓的先天之气哦，它有形的部分可能包括到这个肾上腺里面保留的干细胞，只是一般人的这样干细胞不太能够动用它，可是你用补肾药哦，补得很好的时候，这个干细胞就有可能出来做事情了，所以中国人遇到中风之后复原不好的患者，可能也会不断的给他补肾药、补肾药、补肾药。那记得是明朝的张介宾就有讲过啊，这个人外号叫张手底啊，专门喜欢用手底黄的。那他就说，这个虽然说神，就是但这个话我用白话讲了，那时候没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今天说神经死了不能复生，对不对？但是如果补肾补到3年的话，补到人的那个干细胞得以活化的时候，甚至已经坏损的神经都有复生的可能啊、哦！但是这也要大家就是很有耐心的慢慢来补强这个系统，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会有好转的迹象。那至于说这个迹象的水毒体质、水毒高血压、水毒肥胖，那这个先说水毒高血压好了。肾阳不够，所以水代谢不掉，所以血压就升高了，这很容易理解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用真武汤来退这个高血压，那当然比那个西药那个吃利尿剂退血压这样的利尿剂吃到死要高明太多了，对不对？因为真武汤如果就把你的肾的这个功能开始提上来了，那你就会越来越不需要依赖它，是不是？那这是一个比较治本的方法。当然高血压偶尔也会有别的路数的啊、哦，有的是肝胆型的、少阳型的高血压，那个有别的方子，但是那样的人主症框就在别的方子上面，所以你也不用往真武汤的方向想。那真武汤的那个体质的人，什么水毒肥胖，这个人看起来就会有一点，就是 肥肥白白的灰灰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台湾人的水土体质其实非常明显，就是夏天、哦、在台湾的这个公车或者捷运上常常会让人闻到台湾人的汗是腐臭味的，就是有些人就是不 有的汗是人整个人出很多汗都馊掉，但那不叫腐臭味，但是台湾人常常是腐臭味的汗味，那这种就是水毒体质会有的汗味。那这样的人或者看起来这种灰灰白白好像没有精神的肥肉，这种水毒肥胖的话，通常用的方剂是今天真武汤，明天是那个防己黄芪汤吧。防己黄芪汤啊，本来是中张仲景用来治皮下风湿的。那防己有一点凶，就是你用了防己的话，肾都会虚掉。所以我如果要用防己黄芪汤，是日本中医啊，发现说那种皮肤灰灰白白、肥肥，然后又特别容易有汗臭的腐臭味的那种体质，用这个汤能够把他的那个皮肤底下那层水毒抽掉。可是临床来用的话，防己有一点伤元气，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确定自己就是水毒肥胖，那你的那个减肥法就可以一天防己黄芪汤，一天真武汤，这样子交替使用，然后确定你没有越吃越累。如果你会越吃越累的话，那就真武汤用多一点，然后防己黄芪汤用少次一点，这样子的打法。那我之所以到后来比较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治水毒肥胖，是因为单用真武汤治水毒肥胖本来是最王道的，可是无论是日本的医家的医案，或者我实际上临床开出去的药，都有这个非常可怕的问题，就是在他瘦下来之前，他会先爆肥，而且爆肥的非常惊人，就是吃真武汤的头三个月，那个人整个就是整个人白白的、肿肿的，就整个变大只了。那个人本人都会吓坏，就是因为我曾经这样只开真武汤减水毒肥，有一个我的小阿姨的朋友，那个阿姨就吃了差不多两个多礼拜、三个礼拜就肥到她吓到不敢再吃。然后我有帮一个年轻人一个小朋友开，那个小朋友啊，本来那个样子是好像我们前面这个小朋友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小只小只的，真的就是吃真武汤就一个月哦，壮到就是同学，你们看这小朋友看起来有点小只，对不对？就是看起来比现在的我还要大只的，就是吓死人的那种变大只的画面。但是日本医家就会说，如果这个病人呢锲而不舍的吃下去的话，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就是说他真武汤好像一开始把所有的水都挤出来，然后慢慢他会再退下去，但是那个。挤出来到高峰就要三个月，退下去要七个月，所以这个真武汤的这个破水图的那个水落石出的那个过程，实在是临床上大家都觉得很难熬。那甚至是有一次啊，我家里面那个我的舅妈，她人有一点变得笨笨的，然后我大舅舅说。他那个西医检查是脑积水，问我有没有办法处理，我就用真武汤当主轴，然后开一点退水的什么蚯蚓干啊，或者是荷叶，然后我那个舅妈也是喝了一帖两帖以后，哎，头脑变清醒了，你会觉得他的神志有变清醒，代表脑积水是有退，可是也是整个人脸也肿，手也肿，吓得不敢吃。所以这东西除非你自己学有心理准备，否则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导那个患者，因为真的很吓人，就是你没有想到人可以肿成这样。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爱做运动的人，想要练肌肉的话，那多吃小建中汤可以长出圆润的肌肉，吃真武汤做运动可以长出有棱有角的肌肉。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水毒体质，在你有棱有角之前，也要经验水落石出之前的这个洪水泛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那至于说各种的水毒体质，比如说有一种人，他的体质是他的小腿啊、哦，有好多那个凸出来的那个暗红色的像蚊子咬的那种包包，那我们这个私房话称之为水毒红豆兵，就这种也是身上有太多水毒然后开始淤积的，那个也是用真武汤咳嗽加减法比较能够抽，就 就是身体这里那里有这样淤积的。那如果吃吃真火汤发现你在爆肥在害怕，你就用黄芩黄芩汤去减一减，那这个是直接乱抽水，那就不补身体，有的时候吃的人会虚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加减进退之间，就跟同学讲一下。那真火汤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用法，同学就参考比如说朱穆通或者谭树渠的书啊，自己再去做一点功课。哎，请说。 那我想问一下，那就是不是说吃真火汤都会吃完之后有水肿的现象？ 不是， 水毒体质。 但是说去水不会有水肿的现象？ 不是，有的人就顺顺的就血压降下来，然后人就瘦了；有的人就是会爆肥、水肿， 是吧？ 对，有这种可能。不是必然的。 那另外一个吃真火汤应该吃多长时间呢？刚才说的是3个月加7个月。 那是指减肥。 只是减肥是吧？ 如果是治肺积水、心包积水的话，1个礼拜以内就很明显有效了。 啊，好的，谢谢。 那再来呢？真火汤如果要再把它加强一点的话，还有一个叫做附子汤的方。附子汤在第几页啊？那第几条？好，他说这个人呢，少阴病刚得不久呢，口中和就是嘴巴不渴啊，然后他的背非常怕冷的话，他说这种人可以用灸法。当然你像如果是灸关元的话，这个人也会好很多。不过呢，你也可以用附子汤。附子汤的结构呢，就是真火汤里面不放生姜了，但是因为生姜是破水毒必须用的药，可是附子汤就只是阳虚，就没有那么多需要破水毒的，所以它加了人参补精液啊。那其他的药物结构差不多，而附子放到2枚，白术放到4两，加强这个补强带脉的功能。所以在张仲景的《妇人篇》哈，附子汤就是治疗容易流产的体质，就是说一个女人如果有容易流产的体质的话，她通常是带脉没有能量，收束不住这个胎儿，所以这种情况的话，附子汤是张仲景用来补强带脉的方剂。那它的主症在少阴病里面，就是我说过，如果你的身体感啊是像这个麻黄汤症一样，非常的手脚酸痛啊，关节疼痛，但是脉是沉沉的，人是怕冷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是附子汤症，好不好？这样可以分辨得出来吗？就是感觉像麻黄汤症，可是脉是沉的，那这样是附子汤症。啊，那这也是很重要而可以用的方。那有没有人是？ 人参是要人参还是党参？ 我们基本上仲景方哦，都可以用党参，所以你不努力用人参没关系。当然，张仲景的方剂其实原来还是用人参，只是那个时候还有中原参，那中原参后来在中国就绝种了。那等到用到东北参药性就有一点不一样。那么再来啊，猪鸟汤啊，就是玄武对猪鸟。那这个猪鸟汤呢，它是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治心烦不得眠，就是这个失眠的患者他是非常有戏的，有戏听得懂吗？就失眠的很 dramatic， 就是他啊失眠的时候就啊睡不着，怎么办然后他心里都很烦，那就起来就看个电视觉得不好看，要不然看书好难看，然后吃个点心不好吃，然后气到最后怎么样都不爽，然后还是睡不着，然后就气得在房间里面跺圈圈，就是这种画面感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猪鸟汤症。那这个猪鸟汤的煮服法要跟同学说一下，请问在第几条？ 23条。 啊，这个黄连阿胶汤啊，它的煮服法是这样子。那个黄连、黄芩、青上焦热跟白芍这三味药啊，先煮成汤水，然后这三味药煮成一碗汤的时候呢，你再把那个阿胶哦，就是把这个药渣滤掉，然后把那个阿胶调进去，因为阿胶要化在水里是很花时间的，阿胶也是宁心养血的药啊，阿胶是很花时间的，就是调，等到你把阿胶都已经调化掉了，那碗汤也不烫了，那不烫了之后。再加2个生的鸡蛋黄下去搅化， 也就是阿胶不必煮滚，蛋黄不要烫熟，这样听得懂吗？阿胶不要煮滚，蛋黄不要烫熟，蛋黄越生越有效。那这个猪脑汤症啊，如果要说这个用西医的说法的话，其实啊，就是这个人的脑部啊，因为人的脑子其实可以算是靠着一种叫做卵磷脂的东西在巩固起来的。那如果一个人的卵磷脂不够的时候，脑部就会出现小缺损，那那个时候人就会烦得不得了了。所以张仲景说的心阴不足，阴阳的阴啊，心阴不足，人烦得要死。那补心阴呢，就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悬浮在中间的滋阴呢？东西就是蛋黄嘛，对不对？所以象形来讲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这个方呢，以西医的药理学来讲，是直接在修补到脑子的，就是你脑子的那些小缺损补起来之后就不烦了。好，所以补脑就是中，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补脑就是中医说的宁心安神了。所以这个方呢，就是在这么烦的情况之下啊，这个用的话就会特别有效。当然，其实猪脑汤是可以补强我们之前讲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的那个药性的不足的。就比如说那种从前，比如说曾经我遇到一个患者是这样子，他是遭到过家暴后来离婚的妇女，可是其实他已经离婚了，他也再也睡不好了。那你当然可以说这个人是有心理创伤，对不对？可是后来我让他煮煮看这个猪脑汤，他也觉得真的睡得好很多。所以就是说，被家暴的人也可能心阴是受损的，应该说被吓过的人，除了要用柴胡龙骨牡蛎汤收惊之外，也可以假想他是心阴有被吓伤到，所以这个方也要当做一个侧面的补强的方来处理啊。就是即使是柴龙骨汤症的人，有的时候柴胡龙骨牡蛎汤如果不是很有效的时候，就是对于他的睡眠的帮助不是很有效的时候，那还是要考虑一下用这个黄连阿胶汤来治疗。那另外呢，这个后面讲义的第五条当归四逆汤我们讲过了啊，这是身体不动不痛，动了就痛啊，之前讲过了。那四逆汤，少阴病的四逆汤呢，可以是有拉肚子的啊，不过呢下利清谷这个当然是四逆汤症，但是如果是手脚冰冷，那就是所谓的四肢厥逆了啊，那手脚冰冷而脉沉，这个也是四逆汤的主症。而在这里我要岔个题，就是张仲景的书里面，在这边呢，在这个少阴篇里面还有另外两个温阳的方子，一个叫做通脉四逆汤，一个叫做白通汤。那这个通脉四逆汤跟白通汤呢，我这里不想照着条文讲，是因为我们历代的中医在用这两个汤的时候，并没有很照张仲景的条文在用。讲简单一点，就是说很多张仲景说要用白通汤的地方，历代医家用通脉四逆汤，然后有时候张仲景说要用通脉四逆汤的地方，历代医家用白通汤。那我跳开这个仲景的条文直接跟你讲是怎么样的，就是他的这个汤啊，简单讲就是好像是四逆汤的结构，但是他重用葱白这味药，就是用葱白去搭配干姜跟附子。那葱白搭干姜的药效在仲景方里面是干嘛的呢？是治带阳。带阳就是这个人阳气太虚了，所以浮上来了，所以他的阳像戴帽子一样。那我说厥阴病的阴阳分裂，脸红红是猪肝红；少阴病的阳虚脱阳，脸红红是很艳红的，而且颧骨这边特别艳红。所以如果这个人有颧骨这边特别艳红的这个现象，就整个人都已经很虚了，开始在发烦躁了，就是烦是有意识的，这个不高兴那个不高兴，躁是无意识的，这样子就是已经是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他的脸是红红的，那你要赶快把他的那个阳气收下去，不然怕他脱阳而死。那把阳气收下去的药物结构需要用到葱白跟干姜，所以这个白通或者通脉四逆的加减法之中都有加葱白的这个法，所以同学大概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药物的用法。那临床你要用哪一个都有可能有效，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拉肚子拉得太惨烈，这个人已经快要阳虚而死了，也会用到这两个方来救他的阳气，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同学就在在各位的脑海之中要设资料夹的话，你就把它想象这个是四逆汤结构在夹尾这样子的想法就可以了。那我也不细讲，因为逐条讲的部分，我的那个自己的部落格上面那个少英篇讲记就逐条讲得很细，我们在这边不用花力气再多说了，那个上网看一下就有了。那么这个治带阳呢，其实像葱白跟干姜把这个浮月的阳气通下去的这个药性呢，又刚好好像是现在的很喜欢开附子的人在大陆那边会有时候会忘掉的老招数。请问一下老板娘，你那个大陆那边现在治带阳会用葱白加干姜吗的结构吗？好像不是，用磁石龙骨来压啊。那张仲景原来的老招数就是葱白干姜结构，那当然这样葱白干姜结构往下压，有的时候如果你看啊，这个人如果他是脸颊红红啊，然后你看到他是阳气浮月的体质，如果你用了这个葱白加干姜结构把它压下去了，有的时候你知道睡眠会治到什么病吗？治到子宫颈后区，就是人的子宫颈会歪掉，也是阳气浮月造成的，就是这个东西压下去之后子宫颈歪掉反而好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然后呢，请说。阳 气浮月的话，一定会有这个繁经的这个表现。 不一定，就是不是那么确定，但是大概就是好像整个人已经恍神了，但是你还觉得他头面是很热烘烘、很红的那样的一个样子的感觉。当然脉通常都是沉的，是少阴的脉症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啊，那个桔梗汤我先跳开，我们先说猪肤汤啊，就是桔梗汤是治喉咙痛的，后面两个一起看。这个猪肤汤的话啊，他说这猪肤汤你今天要煮的话，对不对，就是去菜市场买半斤猪皮，然后呢熬个两三个钟头，因为那个胶质啊，熬两三个钟头以上才会出来。你先剁细，就是不要剁了，就其实你煮熟了之后再拿出来剁比较好剁，生的比较韧，煮熟了比较好剁，然后再熬两三个钟，它就变成一个很多胶质的汤。那你再加半碗的再来米粉，调点水像勾芡一样勾进去，然后再加一整碗的蒸蜂蜜，这样猪肤汤就做好了。那放凉了之后像果冻一样，那你就每次加热化来吃。那这个是各位就是要保养皮肤，就胶原蛋白，这个江湖传闻是比20000块的保养品还要有效，就是每隔几天吃一碗小碗猪肤汤保养。真的，你真的要保养这种东西不用吃到燕窝，猪皮就好。就是冷吃的话，如果是润嗓子冷吃也有效，但是我会觉得以药性来讲温的比较好，就人体比较吸收。请说。 要一定要带一点油脂还是不要？ 哦，其实不必，就是说就算割切猪皮的时候，就是如果油没有刮干净没有关系，但是也不用强求一定要很干净。 就是如果是非常干净的猪皮煮出来效果也是一样的是吗？ 差没有很多，就是不也不用肥到就整块五花肉那样下去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取那个胶质为主，但是带到一点肥也没关系，不会说不可以肥，就肥也很好。但是通常你在菜市场如果说买猪皮，那它就会把油的地方帮你刮掉。那这个，那在少阴病里面呢，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喉咙痛，而全身上下都有发燥发热的感觉，那一定要用猪肤汤，这样知道吗？这是少阴滋阴之法。而这个猪肤汤就是中国的方剂里面滋肾水这个东西最强的。那之前有岔题讲到一个猪油煎头发，那也等于是滋肾水，就是肾水不足阴虚火旺。那我觉得各位同学一定要想到猪肤汤，然后不用再想到其他各种下火的药了。因为肾水不足阴虚火旺的人，像我们台湾很多很白痴的那种家庭主妇啊，就是我说家庭主妇是不知道男人会不会也那么笨，就是一直在吃那什么黄连胶囊在下火， 那黄连是超级破阴的大燥药，那你已经是阴虚火旺了，怎么能用黄连下火呢？哦，对不起，我何必要骂家庭主妇，我从前也是这样啊，对不对？那就是我是一直学到张归补血汤才发现之前笨 了， 对对，所以就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那什么一般的下火药，有些都是很燥很燥的，那就算不燥的知母其实也没什么大用了，就是记得阴虚火旺的体质，这个就是最标准的方，而且最重要的是相当美味，并不难吃，哈。所以各位同学，如果发现自己在上火，然后全身有燥热感的时候，请务必不要忘记这个方。那当然，烧阴病、喉咙痛的时候，像前一阵子啊、哦，天威助教、丁助教、莹莹什么的，全部都在喉咙痛，那弄到我也跟着喉咙痛了。 你先好不好？ 不，天威先。 天威先。 对，那前一阵子喉咙痛都好奇怪，就是有带有温病调子，我是有一点那个脉是浮滑的。那你也是浮华弦，对不对？带温病调子，然后那时候我一直在找什么银翘散啊什么的，就后来没找到，然后反而先走到菜市场炖了一帖猪肤汤。不过话说回来了，助教，你们有没有过喉咙痛真的是少阴阴虚要吃猪肤汤好过的经验？ 没有， 没有啊， 还没有这样， 还没有经验到过。 我 是觉得自己阴虚火旺的时候，我就会吃猪肤汤下火，但是还没有对到喉咙痛过，哦，自己的经验值啊。那各类的阴虚火旺，就请同学一定要记得猪肤汤啊，那种燥热的感觉，就什么寒凉药都不要吃，先吃这个补阴中之阳的猪肤汤，这个思考逻辑要先有。那我们下个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阴虚火旺。